Thank you.

满像友谊，爱是流星，一坠落就不停。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，遗憾的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。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，再不舍得也该让你远离。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哪怕爱要冰凉了，至少让回忆是暖的，了解比爱挽留。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，遗憾的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。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，舍得也该让你远离。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哪怕爱要冰凉了，至少让回忆是暖的，了解比爱难多了。我们都经历在挽留，握你的手强而于轻声说保重，让眼睛就算湿了，不只是痛也有感动。以前每一次回首都为了再握手，但这一次

飞，抛开什么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都市起飞，尽情快盘旋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